开门。 边个啊？ 仲使问嘅，梗系我啦。 唉，将近天光 啦。啊，翻亲嚟，你一定要教训我噶噃。 唔系叫做教训，不过见你晚晚都咁夜翻，惊你挨坏啫。 坏都冇法噶，搵食噃。 要你咁辛苦，我点过得意呢？唉，你靠傍富佬养家唔系办法嘅。 哦，我傍到家肥屋润都唔好，咁你要我点做先系啱啊？我成日傍个毛巾足，佢认我做心腹，佢大把身家，好色啊好色，赞欢喜作个。我成日傍个毛巾足，食着甚充足，样样到似借水醉意，全凭家宝数。傍老细要说话灵活，善吹捧作庄顺货，托拍功夫早已做齐，靠滚更顺数。我原来做你唔知足，夜夜仲兜多，未知我辛苦借钱过活，你为人似旧母。 唉，总之我唔希望你靠毛巾足借水过日子啦。 唉，我都知道，不过茅听茅犯法啊嘛。 我唔系要你一朝发达，我想你用双手用脑筋，切切实实从头做起，咁样做人先至啱噶嘛。 啱就啱，不过唔知道做咩好呢。 呢个问题慢慢想啦，最紧要你肯改过先至得。 咁啊， 你傍阔少，你做老婆。 努力勤劳玩大个， 希望你浪子回头金不换就好啦。 唉，有个咁好嘅贤妻，精神感召，我都应该要改过嘅。 咁就不枉我对你一番苦心咯。